周杰伦叫做《简单爱》，这一首歌呢也是由徐若瑄来填词的。其实女生的感受呢总是非常细腻的，而且呢心底里面都会希望恋爱的时候呢男生方面呢能够更加简单主动一点，不然整天猜来猜去的就太没有劲了。所以男生呢一定要好好的发挥好这个优势。接下来听听徐怀钰的《向前冲》。 还是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心跳加速，谁偷偷 是过着今天。我说

在热恋的季节，我坐在湖边看手机流的血、哦哦、我坐在湖边看手机流的血。 叫做海域恋，阿雅呢虽然大大咧咧，但是实际上呢是一个很讲义气的好姐妹。因为阿宝和小 S 的关系呢，力挺好朋友的她呢也和阿宝呢是翻脸了大概10年的样子，有这样的好姐妹呢真是让人非常的欣慰。你看曾经的壁花小姐，不过现在呢已经是大变身了， 灵动成尘了好久，就等今天一打而光。因为最近爆的舞会邀我今晚热力开场，请疯狂的 shopping 亮片洋装买个一打，再一双高跟鞋150绝对火辣，敷个脸保湿面膜 Oh my face， 轻盈一口洗好头，柔柔亮亮泡个澡，闪闪动人，再画个彩妆亮粉打底 Pretty baby 魅力四射，自己都喊哇、哦、推开窗吸取太阳热度，信心指数狂飙上扬， Party 开闹有我登场，无敌野心家、啊、哈哈哈哈。 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每男子都为我倾倒，苍蝇在身边绕啊绕，没时间一一招呼号。 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热舞的风采太美妙，没有谁能比我花俏，京城午夜神魂颠倒。 站在世界的屋顶，用放大镜看天地，发现太多的神奇，一起去寻觅未知的命运。宁愿相信爱永不被追击，谁能抹去那些古老传奇，我们生活尽勇气和信心，只能够无敌。渴望每个明天绝不放弃，努力燃烧永不完的火力，幻想的天地揭开了奥秘，心跳永不暂停。 是我最后的温柔，如果你能 情愿放逐每条背叛的线索，你的沉着喧闹的震耳欲聋，嘲笑我永远的词穷。我会庆祝自己的堕落，放任爱情恶性循环的作弄，你的温柔埋藏甜蜜的阴谋，怂恿我做困兽之斗。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玄子的心运呢，应该说还不错。在二十岁的时候呢，事业就迎来了第一次飞跃，因为呢和潘玮柏合唱了这一首《不得不爱》，让他走进了大家的世界。不过呢，之后的好作品呢，你会发现就越来越少了，甚至是在V里面呢出现了他很大胆的表演。虽然呢是可以博得大家的一些视线，但相信呢对以后的路呢也绝对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来分享一下玄子的这一首作品《不得不爱》。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是那一刻，但是舍不得太快。 证明我存在，还是不爱会发呆。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画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 You ask girlfriend how you been， 把这边几年너도알겠지내가바보같은남자란거무언가를잃어버린것처럼불안해그안에가슴이구멍이난것처럼허전해여전해 You're my boy, my boy, my friend How much you love yourself, so much baby 충분히마주칠까네가자주걷는거리를두리번두리번거림을반복하는내모습을보면너때문에 You're my boy, my boy, my friend How much you love yourself, so much baby 나와함께했던그곳을찾아다닐지도몰라다시내게돌아왔죠 My sweetheart 무단무애我责怪了错而来무단무애我责备上错而来무단무애否则我就失去未来好像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天天都需要你爱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挂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会不会有一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 玄子带来的不得不爱继续来听听看温岚这首歌的韩国原曲呢是两个女生的合唱不过温岚的版本呢是设定成了一个女生心里两面对爱情左右为难的心态听看来自温岚的这一首爱你的两个我是苏宝待会儿再见太念旧习惯的都是舍不得